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当中，有很多接地气的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其中如何切实地减少中国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让孩子能够健康成长，成为了切中许多中国家庭命脉的话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将连线相关的合作媒体以及在海外的一些教育界人士，听他们来谈谈自己所在国家的中小学生课外学习情况。然后我们要将视线转向韩国、加拿大等国家。眼下呢，在韩国40多岁的家庭主夫已经超过了11万人次，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家庭主夫出现呢？还有就是加拿大即将推出新生儿爸爸产假。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2017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的时候呢，有媒体报道，一些在京的外国留学生将中国高铁等等四项新科技列为了中国的新四大发明。从此呢，这个新四大发明便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而中国高铁也的确对得起这个称号，成为了新中国制造的代表。从3月12号开始，第11届中东铁路轨道交通展览会在阿联酋的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了。它以铁路建设为主题词，来自全球铁路轨道交通领域的400多家企业同台展示，而其中20多家中国企业集体亮相，参展数量为历届之最。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到现在，中国建设的铁路呢，已经在坦桑尼亚、赞比亚、俄罗斯、老挝、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等多个国家有了建设的轨迹。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本届中东铁道展。 此次中东铁路轨道交通展上，中国企业展出了矩形盾构机、硬岩 TBM 盾构机等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铁路施工机械设备模型，以及多种型号的铁路机车模型。此外，还展出了数个高铁项目案例，其中10几客砖黄河公铁两用桥在施工中首次采用钢横梁带加进弦多点顶推技术，代表了我国桥梁施工的最高水平。 所以我们拥有了我们一大批这个具有中国技术这个独立知识产权的这个高速标准。这种标准在这个目前来讲，我们应该说是代表了咱们整个全球的这个一流水平，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这个竞争力。 近年来，中国铁路的高标准、高质量在国际上收获了不小的名声，中国铁路企业展台也成为整个展会中人气最旺的区域。 I think your production in railway feed have a good quality, especially in heavy freight locomotive, for example, for traction force or for continuous power. Your locomotive is good for our country, and I think your price is very competitive in Iran. 中东铁路轨道交通展是西亚、北非以及南亚、中亚地区规模最大的铁路展览会，今年共吸引超过300家参展商参展。本次展会不仅是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和中国速度的展台，也是中国铁路走出去的重要平台之一。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话题拉回国内，如今各种各样的校外补习机构越来越多，在许多城市里呢，几乎每个上学的孩子都有一个逃不掉的命题，就是你报了什么课外辅导班。到了假期，似乎只有两件事能做，一个呢是去补课，另一个就是去补课的路上。 本来参加补习班是好事儿，可以帮助孩子巩固和梳理课上所学。然而现在呢，各种各样的教育辅导培训班鱼龙混杂，不光是加重了课业负担，成为了不少家庭日渐沉重的经济负担，更有可能呢，花了钱补了课，也并没有取得该有的效果。今年2月，国家教育部、民政部等等专门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活动的通知。甚至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还掷地有声地说，要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问题。由此可见呢，他真的已经成为了中国家长和孩子们的心头之痛了。我们节目呢也推出系列的连续报道，邀请海外的媒体合作伙伴或是在海外从事教育工作的相关人士呢，来介绍他们所在国的中小学生课外学习的相关话题。我们今天连线的是加拿大温哥华中文电台的新闻主播吕波女士。她把加拿大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的这样一种教育经历呢，做了几个划分。小学是让孩子培养学习的兴趣，到了中学教孩子如何去学习，进了大学则要精深的学习这样一个步骤。如果用中国的行话来说呢，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孩子的好坏是难以用成绩来衡量的，而事实上在加拿大很多名校的学生也未必都来自昂贵的私校。好了，下面我们就连线吕波，请他介绍相关的话题。 那就加拿大的这个在体制里头，在学校里面，基本上就是小孩吧，我们先说小学，就是玩，培养你这个学习的兴趣，让你喜欢到学校来，然后启发孩子的天性。所以你每天到学校，孩子去那时候非常喜欢去学校，每天就是啊，一去学校非常开心，因为他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啊活动啊。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在这边的小学，他就是培养他的学习兴趣，然后到中学以后呢，他就会教你学习的办法。 吕波介绍，加拿大虽然多数孩子也会在放学后选择各种兴趣班，兴趣班的价格也根据师资的不同有着较大的区隔，选择什么样的培训班完全依照父母的培训目的来进行选择，但一般来说为孩子选择兴趣班或是一些补习机构不会给父母的经济造成太大的压力。 这个我是觉得它的好处在于，如果你上一些游泳课，举例啊，我们来上游泳课的话，你可以去报专业的教练来教的私人的这种班，那当然他的收费是不同。举例说他上一堂课可能35加币，你要去上这个社区中心，他们开的这种社区中心里面有游泳池的，你去上这个，他一堂课可能才5块钱6块钱，那就看你家长目的是什么。 据吕波介绍，在加拿大做中小学老师，除了相关学历要求之外，还要求接受专业的师范教育，只有通过全国教师资格考试才能够聘任上岗。因此加拿大的中小学老师都十分珍视自己手里来之不易的教师牌照。 在加拿大所有开补习班的没有一个是在校老师了来这么做，他可能会你的老师的你的工作就是在学校里做，所以这个在补习班的这一块都是其他属于校外体制的人来做这种补习班，而他的补习绝对是他可能会说啊，这是一个退休教师，是是是，他以前在哪个学校，他现在做补习班。在加拿大你会看不到这个补习班的人是由在校老师担任的，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他就是一个补习机构，这是有的，但是还没有到一种你就挣钱挣到很嗨，因为他是有一个衡量标准的，你不可以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你这个收费已经到了多么的高，这是不可以。因为我们的这个教育首先是公立的，是免费的嘛，给孩子留作业，但这种补习班是有的，但真的没有形成一种产业化或者成为一个连锁的这种东西，不会有的。因为在加拿大教师的执照是也不能说很难考，一旦考上了他的待遇是非常好的，每年有各种除了春假呀、圣诞假呀、寒假呀等等，这个假期好，然后他的福利待遇都很好，很多老师很珍视自己的这个教师的执照，所以他不会轻易的就去为了一点点小利就把自己的这个职位丢掉了。对，那你可以去私立，请你把公立学校的教师这个位置作为你教的好，你去，你不能两边，你本职的没有做好，所以这个本职和这个兼职你要分清楚。 对，其实这个东西呢我们在本地已经讨论多年了，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有一个叫飞沙研究院，就是一个研究机构，他每年呢就是要做一个就是考试的那个评核，就是他每年就是把政府不就把各个中学的那个考试成绩他收集过来， 然后呢他做一个排榜，然后排榜之外呢，那就这个排名就出来了，哪个学校的学习好，哪个学校学习不好，就所谓的好学区自然就形成了，房价就带起来了。 嗯， 所以呢在学校的老师们呢是坚决反对这个排行榜，但是呢这个排行榜每年都公布。所以你说加拿大没有吗？也是有的， 也是有。 对对， 加拿大就是一直在说孩子成绩好与坏，他就是他一直嘴里是这么说，但实际上我们都得承认，你这孩子生活在一个好的学区 一些。 但是我们看到无数，真是这样的，无数的孩子，他们那么精英，考进哈佛的，他们都不是私立学校出来的，他们都是在公校，而且生活的就是普通的区，这怎么说？所以我们一直在说，这孩子的学习，他有没有学习的这个才能？二一个，他喜不喜欢学习？ 对对对。 然后这个学校适不适合他？所以就这个也是一个大家也在讨论的这个话题。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爱看韩剧的朋友，特别是那些反映婆媳矛盾的婆婆妈妈的韩剧的朋友，都会发现呢，在韩剧里面爸爸绝对是一家之主，妈妈呢是每天忙于餐厅和厨房之间，端着好吃的菜盘子给全家人贡献美食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概念已经很难涵盖韩国的家庭了。如今在韩国生活着十多万的家庭主夫，就是爸爸呢承担起了家庭照料孩子、整理家务等等的一些主妇们的工作。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家住首尔的金先生今年44岁，因结婚较晚，两个孩子目前还在上幼儿园。自从去年2月份离职后，洗衣做饭、接送孩子、陪孩子玩耍就成了他的生活常态。此前金先生与妻子都从事销售行业，工作繁忙，为照顾孩子，两人轮流申请了一年的育儿假。但当金先生打算回到工作岗位时，发现公司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受年龄等因素的限制，他在寻找新工作的过程中也遇到不少挫折。考虑到子女年幼，小他6岁的妻子事业又在蒸蒸日上，他决定放弃求职，专心做好家庭主夫。 男자다보니까경제적인부분에대해서이제고민이많이생기죠그런부분들이가장힘든것같습니다아이들이발전하는그런거를볼때마다제가전업을잘하고있구나그리고내가행복하구나라는걸많이느끼고있습니다 아이들을돌봐주고케어를해줘야지저도이제편하게직장을다니고또아이들도함께즐겁게볼수있어서 近年来韩国男性在家育儿持家的情况逐渐增多，不少韩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为降低运营成本，往往会劝退职位工资较高可替代性强的员工，这导致很多韩国男性在45岁左右便会面临失业危机。而由于韩国盛行的晚婚晚育，这个年纪的男性大多有较重的育儿负担，在找不到新工作的情况下，一些人就选择全身心投入到家庭之中。同时韩国女性就业率的提高也为家庭主妇的增多提供了经济基础。据统计，去年上半年韩国30到39岁女性的就业率达59.2%，创1999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刚才关于韩国家庭主妇的报道中呢，一位家庭主妇告诉记者说，其实自己眼下选择在家里面照顾家庭、陪伴孩子呢，内心感觉是挺充实，也挺幸福的。当然希望他说的是真话，而不是面对媒体话筒时的不得已之词。好了，下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加拿大。最近呢，加拿大出台了关于新生儿父亲相关假期的一个条例，爸爸产假终于实现了。好，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亚明的介绍。 加拿大联邦政府将在下个星期公布新的预算案。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得的消息说，这个新的预算案中将设立全国性的新生儿父亲育儿假，长度为5个星期。新生儿父亲可以按 70% 的工资比例申领失业保险金。这个做法与魁北克省的父亲育儿假政策相似。魁省目前是加拿大唯一一个为新父亲提供带薪育儿假的省份。他实行的就是新生儿父亲可以陪伴孩子和母亲5个星期，期间可以领取工资的 70%。 实际上近年来一直有专家向联邦政府建议，应该在联邦一级复制在魁北克省受到欢迎的生育福利政策，包括父亲育儿假，也包括为那些选择休18个月产假的母亲增加津贴， 为那些因为家庭收入较低只选择休六个月产假的母亲提供较高的津贴，因为他们无法承受一年只拿一半的薪水。还有人呼吁可以将产假和津贴的发放政策扩大些，让家庭成员可以有更多选择，例如祖父母也可以休育儿假。特鲁多政府一直在密切关注有关育儿假的政策，去年年底公布了新的产假福利政策。按照加拿大原来的规定，新生儿的父母可以总共休一年的育儿假，休假期间政府按失业保险金的政策发放津贴。去年12月生效的新规定允许新生儿的父母休18个月的育儿假，但仍然领取12个月的保险福利。尽管有专家、劳工组织和商业团体担心新的育儿假计划可能会使收入较高的家庭受益更多，但还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按照政府的估计，实施这一新规定后的五年内，政府的支出成本约为 1.52 亿加元，之后每年为2750万加元。渥太华的瓦尼埃家庭研究所最近公布了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研究发现，在政府推出父亲可以分享新生儿育儿假的政策之后，父亲休假的越来越多。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记者在报道中提到1月24日发表的一份报告。 If you look at the impact it's been having, one study showed that in 2015, 86% of fathers in Quebec claimed parental leave benefits compared to just 12% in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这份报告可以让我们看到新政策在魁北克省带来的变化。2015年有 86% 的父亲申请了休育儿假，几乎是2005年的 28% 的三倍。当年在全国范围的父亲休假比例只有 12%。 正是魁北克的高比率在总体上推高了加拿大全国的比例。2016年有 30% 的新生儿父亲报告说他们已经或打算休育儿假，而2000年时这个比例数仅为 3%。 父亲育儿假的深远意义是消除女性在职场上的障碍。目前特鲁多正在印度访问，他在艾哈迈德巴德的印度管理学院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让像父亲这样的不生孩子的家长抽出时间照顾新生儿，不仅可以给予生产后的母亲更多照顾，而且也将有助于消除女性在职场中面临的障碍，因为人们印象中认为他们才是养育孩子的主要责任人。在加拿大，尽管有法律规定在雇佣员工时不能歧视女性，但在职场上还是存在着不愿雇佣育龄或怀孕的女性，在提职和升迁时把她们排除在外的现象。特鲁多说， I've talked about not just maternal leave but parental leave with potentially leave that can only be taken by the second parent。 我们想推动的不仅是产假，还有家长育儿假，它主要是适用于第二位家长，而且将以一种要么使用要么放弃的模式实施，即休五周育儿假的父亲可以领 70% 的薪水，而不休的也不会有额外津贴，只拿原来的工资。特鲁多还建议育儿假也应用于父亲之外的角色，包括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婚姻的伴侣。他说，无论你拥有什么样式的家庭都可以从中受益，而更重要的是消除阻碍女性回归职场的主要障碍。特鲁多说，在即将公布的新的预算案中，我们将尝试提出更多的建议，总之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加拿大也即将出台相关的政策呢，鼓励爸爸休产假。最近美国 Facebook 脸书的总裁扎克伯格呢，也在个人主页上贴出了一张非常悠闲的照片，他一手牵着小女儿，一手拉着自己的白毛狗，正在外面散步呢。扎克伯格表示呢，自己正在陪太太休第二次休陪产假。2015年大女儿出生时，他就休了两个月的陪产假，并且规定呢，在自己企业中初为人父的男员工都可以有为期四个月的带薪陪产假。当自己二女儿出生的时候呢，确实工作太忙走不开，他也休了一个月的陪产假。纽约客杂志曾经这样评价扎克伯格，说他是新时代父亲的代表人物，不光是事业成功，而且是以家庭幸福为人生的宗旨。连他本人呢，在演讲时也说，真实相比起我的工作，其实我的乐趣和幸福呢，都来自于我的家庭。 进入2018年之后呢，扎克伯格在 Facebook 发布了一条动态，宣布呢2018年呢他们将调整 Facebook 的整个的一个推荐新闻的机制，让用户是优先看到自己亲友的互动情况，而非商业广告。他表示说，自己之所以创办这样一家互联网的社交媒体网络呢，是要帮助人们相互保持连接，并使我们可以和重要的人在一起。因此呢，我们总是把我们的朋友和家庭当作人生的核心，而且加强人际关系可以改善我们的幸福感。不过，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个调整也直接使得 Facebook 的股价大跌了 4.5%。看起来，这似乎的确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扎克伯格表示呢，自己的母校哈佛大学曾经耗时75年对724位男性做了一项题为如何拥有幸福人生的追踪调查，结果就发现拥有最幸福退休生活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擅长维持一个良好的长期的这样一个亲密关系。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企业经营来达到这样一种人生目的。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新加坡新传媒电台958城市频道的主播曾生莲，今天呢给我们带来的话题是关于新加坡的糖尿病。他用了严重这样一个词来表示眼下新加坡整个的糖尿病得病率。 新加坡糖尿病问题啊非常严峻，每天大约有3-4名病患需要截肢，相等于每年平均1200人。这个情况的严重程度啊可能是全球之冠。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统计，介于20岁到79岁的发达国家人口当中，我国糖尿病的发病率为 10.5%， 仅次于美国的 10.8%。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去年公布的一份调查中指出，糖尿病在2010年对新加坡造成10亿元的损失，并将在2050年激增到25亿元，其中的 42% 是医疗开支，其余的是相关的生产力丧失的代价。糖尿病会引发失明、肾衰竭和截肢等并发症。人们一般把糖尿病看作是富贵病，因为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发达，生产高糖分食品饮料的成本降低，导致日常摄取量的提高。同时，久坐不动的现代都市生活方式也是富裕社会常见的现象。可是糖尿病也可能是贫穷病，因为高收入阶层知识高选择多，能够避免罹患糖尿病的陷阱，反而是中低收入阶层往往因为缺乏选择而得病。美国的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无法负担价格比较高的蔬菜水果，只能够长期靠食用廉价快餐果腹，结果普遍出现肥胖和糖尿病问题。健康饮食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一种奢侈，此外他们为了养家糊口而没有时间运动。换句话说，糖尿病背后可能存在容易被忽视的社会经济结构问题，可以深入调查，比如截肢者、洗肾者的家庭收入和背景是否反映了类似的现象。唯有收集各类相关的数据，才能够从更广的层面有效对抗糖尿病威胁。研究显示，到了2050年，新加坡每2名成年人当中就有1人会在有生之年患上第二型糖尿病。糖尿病患增加意味着我国对医生和医疗设施的需求会增加。处在工作年龄的糖尿病病患如果出现并发症，将对国家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新加坡政府已经向糖尿病宣战，为了加强国人抗病意识，打造更健康的生活饮食环境，政府已和一些含糖饮料制造商展开讨论和咨询工作，减少业者在本地售卖的预先包装饮料中的糖分。